俄罗斯的彩色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轴研究委员会网站、民主共和国全国轴地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分别在12月8号和9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发起历史性书信，在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高农业劳动者同盟的作用的消息。